的心愿。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有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金陵奇景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时候却没时间。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晓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我想去桂林》。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电视连续剧当中的歌，这是来自98年袁咏仪和赵文卓版本的《花木兰》当中的主题歌曲，来自苏慧伦带来《天下大乱》。 深情，雾里看风景，爱与恨分明，风里来浪里去，别在意。天不灵地不灵，天下大乱发神经，你太入迷我太清醒，十万八千里我敢为你随意，管他月火烧不尽，今夕何夕随心所欲，无需你深情。 这是来自当年袁咏仪的《花木兰》当中的片头曲，苏慧伦的《天下大乱》，而片尾曲呢，则是来自周华健的《上上签》。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来唱另外一个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这是97年黄日华版本的《天龙八部》当中的主题歌曲，叫做《难念的经》。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3度，北风3到4级，风力较大，而且温度回暖。不是 清明三天哪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捏面人、吹糖人、写龙凤字，边玩面看车，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本月末东风日产厂家金库抢购会，价格您说了算，分期零利息，二手置换享补贴等多种方式，详情致电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03123669210。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 即将开始。 是多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 在 爱消散，花火生命短暂，但它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咏琪自己作曲的歌曲，叫做《花火》。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普通话版本，而这首歌呢还有广东话的版本。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8年巫启贤推出的一个向他的恩师刘文正致敬的一个专辑《启贤刘文正》当中的歌曲。这个刘呢是留下来的刘，也有带谐音的意思。在当中呢，他翻唱了刘文正的多首歌曲，包括有《三月里的小雨》等等刘文正经典的歌。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这一首《春夏秋冬》。 吹醒我心灵，嗅觉还带着惊喜，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带给我喜悦的春。你伴着我，带着老在山巅水摇，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满意我欢畅的夏。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毛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你已远去，无处觅穿珍重，多情因此我痴心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 这是来自启贤刘文正这个专辑当中巫启贤来翻唱刘文正的著名的作品《春夏秋冬》。而这个专辑推出的98年之前呢，刚刚巫启贤结束了跟刘文正之间的一个官司，因为巫启贤呢当时推出了一个《太傻》这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虽然呢专辑非常的热卖，但是当时呢因为他里面推出的这个精选歌曲呢版权都是归刘文正所有，而他并没有经过刘文正的允许呢就使用 用了这些歌曲，虽然歌都是巫启贤自己写的，所以呢最后呢刘文正就把巫启贤告上了法庭，并且呢巫启贤在太傻这一张新歌家精选专辑赚的这个钱呢基本都悉数的赔偿给了刘文正。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巫启贤还是推出了这一张启贤刘文正专辑，也看出了他们俩之间师徒关系的复杂性。好，继续我们下面来听田震带来的这首非常具有中国风韵味的歌曲《月牙泉》。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环绕房间。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看那、啊。想啊念啊月牙

当他突然离开你到远方去，你却又把时间看得太离奇。过去固然是一段难忘经历，也许重新琢磨知道不容易，但是别忘记一天天在过去，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春去悄悄地带走，想你在心里头，想你在心里头，别让风把情吹走。跟着我一起走，跟着我，别让时光把孤独收留。当噩梦醒来后，又是个新的开头，向往事挥挥手。我去是一段难忘经历，也许重新中过去它不容易，但是别忘记一点点在过去，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 这是来自黄格选的首张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当中的《春水流》，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已故的音乐人高峰的创作。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梁艳玲的首张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的一首对唱歌曲，来自梁艳玲和蒋志光对唱的《多少个夜晚》。这首歌在当时呢知名度并不高，但现在看来呢是一首被埋没的佳作。 多少个夜晚，我守住了冷冷的太阳，留住点点星光，只为那柔情的宇宙。 多少个夜晚，我停靠在暖暖的肩膀，只为你深情的双眸。 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的款款轻柔， 千种美丽千种感受，你是我最美丽的哀愁。 还有什么 最初最后的守候。 多少个夜晚，我守住了冷冷的太阳，留住点点星光，只为那柔情的宇宙。 夜晚，我停靠在暖暖的肩膀，听到了声。 种感受，你是我最美丽的哀愁。最后的守候， 多少个夜晚， 多少个夜晚， 陶醉在你颤抖 心跳里。 这是来自梁艳玲和蒋志光的《多少个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这首歌呢是张国荣的《风再起时》。当年呢是许冠杰要退出歌坛的时候，张国荣呢为他创作了这首歌，但是当时呢许冠杰自己已经创作了另外一首《急流勇退》，所以呢没有想到后来张国荣自己退出歌坛的时候就用上了这一首《风再起时》。不过我们今天先要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1994年童安格的《现在以后》专辑当中用普通话演唱的这首歌曲，这个版本比较珍贵啊，叫做《风在吹起》，是普通话版本的。听完了童安格的《风在吹起》，接下来就是张国荣的《风在起时》。 这照片乍现眼前，从前像个懵懂少年，被雨洗之间，我总是看不见，往事如昨，一幕一幕相连，我后悔从前从不自爱恋，离别的画面常常浮现在眼前，一次次感慨万千。 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大泪归去也愿，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一生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备受关注的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方案终于落锤。作为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全市各级各类共计3600多家医疗机构将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同时设立医事服务费。记者注意到，医事服务费在同一医院里不同级别的医生之间拉开了差距。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开设医事服务费后，除了中药饮片外，各医院的其他药品全部取消15%的药品加成，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北京青年报消息，西湖龙井明前茶已进入采摘期，本周起吴玉泰首批明前西湖龙井抵达北京开售，售价依然保持每斤8200元不变。吴玉泰西湖龙井全部来自一级保护区的狮峰山脉的龙井村、翁家山等地。吴玉泰董事长赵书新介绍，从现在起到3月底采摘的西湖龙井相对高档，已经被老顾客预定一空，等到3月底至4月初，大众价格的明前茶就会大量上市。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向你靠，付出多少不用计较。 这是来自周蕙的首张专辑叫《精选》当中的第一首歌《不想让你知道》，听起来很悦耳，但是多少有一点淡淡忧伤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这也是苏有朋的一首著名的歌曲，叫做《珍惜》。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等寂寞，年少痴狂，有时难御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谁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热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让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有着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